都有少少唔同啦。咁你直至到呢只歌词又变翻原本那天再重聚咧，即系话我哋就完全恢复正常噶啦。咁啊，而家都应该可以团聚多啲啦，因为可以十个人一齐食饭啊，等等啦，仲要可以食到十二点添。不过我哋呢一度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依然都系老友记聚头。首先多谢我两位拍档咧 ，Vince on piano 同埋又有和音又唱歌啦。咁啊，当然又话建哥。不过今日咧就好特别啦。我哋有个特别嘉宾就是我哋老友记 Sabrina。 Hello， 你好 ，Sabrina。 Albert， 你好。 咁啊 ，Sabrina 一出现咧，就即表示咧，就会有好多英文嘅金曲可以欣赏。系，因为呢个系我真系特别要求同埋邀请 Sabrina 嚟，就系唱呢啲。因为 Sabrina 你都知啦，你唱咗咁耐呢啲英文歌啦，系好点讲咧，好珍贵。而家喺呢个 moment。尤其是呢个年代， 系少啲人唱嘅， 少啲人唱啊，唱啊更少啦。 尤其是 Albert， 你拣呢啲歌咧，我好少听到有歌手唱咯。 系啦，所以今日咧，我就要预早同 Sabrina 研究啦。我哋应该今晚咧，我哋叫做少少主题咧，就全晚都系英文歌。第一，唔系就咁样求其唱英文歌，因为英文歌好多。 嗯， 唱呢啲咧，我嘅心中咧就叫做即系好多人都话。英文金曲咁，咁其實好廣闊，即闊得滯。咁呢啲咧，呢啲咧就係直情係多數都係五十年代為中心啦，五六十年代。但係分分鐘有啲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有嘅，因為 hit 咗好耐 ，hit 到而家都得嘅。咁但係呢啲咧，我係叫佢做 standards 啊，即標準歌，即係嗰啲職業嘅或者係大樂隊嘅或者大歌手嘅以前咧。都唱呢一类歌嘅 standard 嘅 classics， 系 standard 嘅 classics 啊，仲要系 standard 嘅经典嚟嘅。一阵间咧逐只嚟啦，咁我咧就让啊 Sabrina 咧真系佢好啱嘅，即系有 Patty Page， 有 Connie Francis， 有任何啦，有 多谢你帮手 ，Johnny Mathis、Doris Day 啊、Ray Charles 啊，嗰啲哇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而我咧，我今日咧可能会还我自己少少心愿。因为我自己其中一个偶像咧就系 Nat King Cole， 我 好多人嘅偶像， 我每一日都听住佢嘅， 每一日 我揸亲车都要听下佢把声嘅，我一听佢把声咧就好 relax 嘅，咁啊唔会同人哋即系大家涉位啊或者塞车我都唔惊噶啦，咁所以我今日咧就如果我有空间咧我就唱晒 Nat King Cole 嗰啲歌， 好啊， 全部都系佢嗰啲歌， 好啊， 我好多都未唱过，请你原谅。不过而家咧我首先要介绍 Sabrina 出场咧，不如隆重啲啊，点样隆重法咧？要 grand 到咧 ，Sabrina 好有心啦，对呢啲歌咧好尊崇，咁所以咧 Sabrina 就特别咧做咗个音乐，因为呢只歌咧当然啊 ，Vince 都弹过啊，都同你夹过 ，Vince 夹 过添。咁但系咧，要 一个乐手弹晒就好难。 大嘅乐团咧，先至有气势嘅。因为呢一首歌咧，即系又系我嘅偶像啊，系其中一位女嘅咧，就系佢就系偶像 ，Catalina Valente。咁咧 ，Catalina Valente 嘅即系大最出名嗰只咧，佢唔系成名作啦，成名作就再之前嗰只嘅。 String in Paradise， 唔系嗰只 Referee， 咩 Breeze， 一阵同一阵话翻俾你听，突然间唔记得讲。咁啊 ，Tonight We Love 就系佢最 hit 嘅歌，咁呢一只咧就系柴可夫斯基改编嘅歌曲，本来系啦，本来系 classic 嘅，即系 classical 嘅。咁但系而家古典音乐就变成咗流行曲咧，就呢一只其中一首代表作。好，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Sabrina。 Down in dreams But tomorrow, will it be gone or will it always live on? Tonight's we love. Perfect， 哇！俾掌聲，真係好多掌聲。 多謝 我。即係我其中一首又唔知點解我好年輕嘅時候咧，竟然即係傻到點咧？以前我唱民歌嘅，我竟然有一次即係忍唔住到點咧，喺民歌會嗰度咧唱呢只歌。 哇！ 笑死人！ 用一支吉他。 唔係㗎，有幾隻吉他咁樣啦，有個鋼琴咁嘅，即係叫人哋伴奏。即係但係呢件事好唔適合嘅。即不是民歌，但是 都不会的， 好奇怪，因为我太喜欢， 但是我好期待去听一下是用民歌的方 法。不知道，我现在完全没有印象，即是究竟当时用什么乐队怎样配合，当然不是好像刚才那么 grand， 你特别做了这一只真的好像成对管弦乐团那样， 是非常之适合。这一只柴可夫斯基改编的歌叫做 Tonight We Love， 当然是我的偶像 Catalina Valenti 的代表作之一。是啦，我想起就是他那隻成名作叫做 The Breeze and I。 The Breeze and I， 我要回去听一下。 是啊，好，又是一些拉丁美的歌、oh, 当然。 Okay. 当然 Stranger in Paradise， 一间唱啦不如好吧。 好啊好啊。 不如现在呢、我们今晚即是慢慢来 relax 一点，因为我们有阿 Vince 在这里有阿 Ken 啦。那呢我刚才讲过我的男歌手的偶像呢就是 Nat King Cole。咁佢有个女咧，又系哇唱歌真系叻到不得了， 真 系 好在啊！佢女咁叻啊， 咁叻嘅，即系如果唔系真系顶唔住， 就 系即系人哋多数都话嗰啲叫做星二代嘅星啊，即系声音嘅星啊，星二代多数都 好出色啊，好出色。 今日有两有几个嘅唔多啦 ，Natalie Cole。咁即係譬如以前有 Judy Garland 咧個女啊 ，Lisa Minnelli 啦，咁啊即係頂得住啦，即係又係咁勁。 係。 咁但係 Natalie Cole 咧就真係頂得住，好勁。 佢有唱翻曬 Nat King Cole 啲歌㗎喎。 係啦，咁但係佢一個表演先厲害，呢只歌咧就咁樣爆嘅、嗯，大爆。呢只歌咧就 Nat King Cole 以前錄低咗啦。 係係。 咁咧呢只歌真係不能忘懷啊！就叫做 Unforgettable 啊嘛，咁大家都一定聽過。咁但係以前就係一個人 Nat King Cole 自己唱嘅啫。 佢而家錄音嗰啲 technology 好勁，將佢兩把聲擺埋一齊。 咁啲監製犀利，我諗咗一個方法，即係 on live 咁樣啦。咁然後咧就 Nat King Cole 就播翻 個 screen 就播翻佢 video。咁但係嗰啲聲音可以做到咧，點樣即係 refine 到咧，係好似現場咁樣。同埋咧，佢錄音真係好好技術。錄到直情好似大家一齊唱，因為你知道以前啦，嗰啲50年代嗰啲音 唔係好多 tracks 啫嘛， 好朦噶嘛，但係 Nat King Cole 把聲實太好， 太好， 咁所以佢唔知點樣可以 太完美， 係啊，太完美。如果佢而家仲在世咧，就不得了， 不得了。 即係如果而家用呢啲科技嚟錄，哇！我唔知佢把聲應該係點嘅。咁、 嗯、 但係呢個版本好成功，就係、是、現場咧就即係對唱，咁咪兩父女。对唱嘅， 对住个银幕吓，同啲爹哋唱。 咁我又从来冇试过唱呢只歌，因为我觉得呢只歌应该系两个人唱，所以等到你嚟，我都系第一次唱。 我都好耐冇唱。 不如我哋重温呢一首 叫做 Unforgettable 的名曲。Unforgettable,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 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warm? Unforgettable. 歌叫做 Unforgettable。 咁當然 Natalie Cole 對佢父親嘅聲音，佢嘅父愛一定係 Unforgettable。 咁真係可以大力推薦嘅。如果大家中意聽呢一種嘅感覺，而且聽一啲我認為真係金桑子同埋技術超然嘅歌手咧，一個 Natalie Cole。 Natalie Cole 個聲咁沉，然之後 Natalie 嘅高咁 好高，但 係 可以， 但係好夾嘅喎。 但係 Natalie Cole 真係好高技術，唱歌佢聲音啊， 好正。 你有啲似佢 哦。唔敢當，唔敢當，真係唔敢當。 真係呢啲可以極力推薦嚇，俾一啲中意聽呢一類歌嘅，尤其是呢一類嘅 classic 英文歌嚇，好。咁仲有好多咧，今晚都可以 同大家分享。 要慢慢唱，因为呢啲冇得急，即系冇得赶时间， 最好有杯红酒喺度。 系啊，摇下摇下嗰啲音符啊，阿坚嗬，咁啊真系，佢哋都会啊。多谢阿 Vince 啊，后生女咧有呢啲 mood 咧系， 好难得啊吓。 系唔知系咪系咪你爹哋嗰度吸翻嚟 啊？唔系啊，我咧以前咁二十岁左右咧，我去而家应该系咪？變咗做咩咧？嗰、那個咩變咗商場、那個 Hyatt 嗰個 hotel 喺彌敦道嗰間。 哦、oh, ，OK。 咁嗰陣時咧食佢個 buffet 咧，有一個即係菲律賓嘅琴手好勁嘅佢。咁佢即係就係彈呢一類嘢㗎。咁、oh, 所以咧， wow. 我以前咧成日我諗個個月都去交學費嘅， oh, 即係佢食個 buffet 又聽佢彈。 我開始分途啦，開始即係吸收呢啲精華，係、真係咁樣嘅，係咁樣嘅。即係好多人都以為好似我咁咧，我好奇怪嘅。个个都以为我唱民歌，我系唱民歌大嘅。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咧，就我细个嗰时唱紧民歌咧，我譬如我赚到啲钱咧，我又系走去同阿 Vince 一样，我就走去 听歌。 系啊，譬如去 Lee Garden 嗰个 lounge 嗰度，边个喺度唱咧？阿 Esther Chan， 佢专唱啲 jazz。 陈义德， 陈阿姨系你识噶？ 我知啊，我细个喺电视睇佢唱。 佢叫陈义德。即是他那個年代呢就即是他們都是 professional singer 專唱 英文歌 好好就唱這類尤其是 哇真的一個琴這樣 在後面真的那個 mood 不得定我現在我當然比較少都當然都有的有些即是大酒店那些剛才 lounge 或者 現在有什麼地方聽到你這個 live 我未找到 二千零个咯， 希望你多啲嚟啦，希望你多啲嚟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系好中意呢一类歌嘅，我好细个嘅时候已经受呢啲歌熏陶。不如咁啊，揾一只轻松啲嘅。咁咧呢只歌咧又系人都听到一个 melody 咧，一定识嘅。咁啊原本咧法国音乐嚟嘅。 拉咩？ 拉咩？拉咩即系海啦，系啦，系啦。咁啊原本咧就拉咩，改咗英文之后咧。就叫做 Beyond the Sea， 哎。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omewhere waiting for me， my lover 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Beyond the sea, he's there watching for me. If I could fly like birds on high, then straight to his arms I'd go sailing. It's far beyond the stars, it's near beyond the moon.Just like before, happy we will be beyond the sea, and never again I'll go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sailing, no more sailing. Not able to go out to sea, not able to go out to sea, no more sailing. 我很喜欢这个版本，因为这个歌就可以不讲是名曲，所以它版本多到 是一套戏拿出来做， 是啊，很多套啊，不知道什么戏。 Finding Nemo 啊，叫什 么 Finding Nemo 啊，是啊，是啊， 那 条鱼，那条小丑鱼嘛， 小丑鱼， 但是这个很后期，很后期，拿回一旧歌。原本呢，那个歌星叫 Bobby Darin， 是 应该是他唱，不过真的很多版本。 Robbie Williams 唱过。 是 ,Robbie Williams 也唱过，是啊，都翻唱几次。咁最好呢就是听下啲 orchestra 嗰啲版本呢都好好听。 是。 九点半咯噃，九点半新闻报道呢还有好多好多宝藏嘅金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37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7宗输入个案，冇新增死亡病例。继德记立街 Central 酒吧之后，中环再有酒吧爆发群组，荷里活道一间酒吧出现爆发，有11人感染，两间酒吧的患者都是本月21号晚上光顾。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中环两间酒吧相关时段各有是大約700人光顧，形容風險大，不排除未來一兩日陸續發現更多個案。至於 Central 酒吧群組再多4人感染，累計有15宗個案。衛生防護中心說， Central 酒吧是一名確診者在元朗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担任兼职篮球教练，他教授的學生當中再多一人確診，累計7名學生染疫。政府公布下个月起微调适用于由海外地区和台湾坐飞机来港人士登机前和抵港后的核酸检测安排，包括只需出示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无需出示化验所或者医疗机构获 ISO 15189认证。另外，有关抵港人士需于第九日额外进行一次强制核酸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多做一次检测能够早点找到潜伏期较长或者在检疫酒店后期感染的个案。当局都会撤销经香港转机或过境的旅客需出示登机前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的要求。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执行问天实验舱发射任务的长征5号 B 遥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出厂前的所有研制工作，今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央视报道，运载火箭稍后将会和先前运抵的问天实验舱一同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发射场区各参与测试的系统目前正按计划开展任务准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华盛顿方面始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保持关注。布林肯说，北京当局对巴切莱特此行施加的条件令行程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作出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当中包括在新疆正在发生违反人道的事件，美方对此表示关注。內地《環球時報》在社評中指出，巴切萊特真誠和客觀地講述在中國期間的見聞和細節之後，美國和西方一些人依然聽不入耳，美國國務院更加帶頭表達所謂的關注和不安，無稱巴切萊特此行受到所謂限制和操縱，又拎出過去抹黑新疆的謊言作為配料，當中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越來越露骨。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咁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同你一起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不锈钢，你一定要做不锈钢， 咁、真 系 可以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啦。 星期一至五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虽然香港这个地方很商业化，但在旧区依然可以找到浓厚的人情味。 城市杂志现在有免费导赏团，由社企街坊带路的导赏员带大家寻访昔日的香港足迹。 今年他们的导赏团有四大主题，听下香港青年艺术协会视艺部门主管易灵恩的介绍。 今年我们以佐敦、鲗鱼涌和筲箕湾设计四大不同主题的免费文化导赏团。佐敦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和而不同的小尼泊尔，带你认识扎根香港的尼泊尔社群；第二个闯出世界的传统手工艺，向本地工匠致敬。鲗鱼涌有工业王国的蜕变轨迹，筲箕湾就有时代巨轮下的渔村金色，一起呼吸以前的渔村气息和一份浓厚的人情味。 自2017年开始，城市杂志就以艺术记录口述历史以及地区故事，至到今日为止，他们一共为全港9个区创作了83道铁闸画作。 其中一幅作品就讲到鲗鱼涌中西药房的一个故事。 画中我们会见到有中式的白纸柜、玻璃药材罐和一个把脉的情况，就知道其实是提供了中医门诊和煎药服务的。画面里面也都见到白底红字的 RX 的标志。最重要就是作品右手边我们会见到一个面露微笑很高雅的老板刘太，他那种敬业熬业和每一天都坚持会在铺面出现的精神，其实是跟街坊建立了很厚的关系和情谊在。 城市杂志2022文化导赏团 即日起至7月3号， 佐敦、鲗鱼涌及筲箕湾。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I lost your lov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I wonder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 Why do his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y goodbye. 现在有香港电台的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时间到了9:40，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是 Albert。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呢就是 Sabrina。 Hello, hello. 刚 才已经唱了好几首我说很开心的歌，多谢你多谢你。 多谢你 啊。有 Tonight We Love, 有 Unforgettable, 还有哇。 你知道很久没唱过这些歌啊。 是啊，为什么 多谢你邀请我来。 你 我都没地方唱。 是啦，你即是即是做工的时候呢日日都要唱这些，是不是都不是这些、 都未必的。 因为他们要点你才会唱到这么久的歌。 通常会应付咗啲点唱先 嘅， 啲客人中意听嗰啲，咁跟住我就会唱下我自己中意歌咯。 咁诶，系咪都唔太多客人系即系可以听到呢个年代 呢一类型嘅歌？ 系啦，系咪？ 都唔系嘅， 都 多嘅， 有间中有 嘅， 系啦。 有时旧到我都唔识嘅。 喂，呢啲咧就即系好在咧，虽然有啲开始可能系。真的可能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但是呢他一路一路 很多翻唱， 很多翻唱咧。因为头先你 說 哦 ，Beyond the Sea， 原来你听系即系 Robbie Williams 啊，呢啲已经是很近期了， 系 即系廿年内已经很近期了。 唔系 Bob Dylan 嗰首 系啦，当然啦，即系呢个 Beyond the Sea 即系 Bobby Darin， 有 Bobby Darin，Bobby Darin 系啦。咁咧，咁仲有很多都是有呢啲咁嘅类似的情况啦。咁翻嚟咧，我哋有聽到一隻咧，我真係唔知邊個係原唱嘅，但係我哋大部分人都聽。 Dean Martin 都唱過。 可能係嘅，咁但係一定係舊嘅啦。呢只叫做 Sway 啦，大家都可能最多聽嘅 Michael Bublé 係、 因為佢好 hit 呢只歌，佢即係食得好硬嚇，好後生，但係佢可以唱咁舊嘅歌，重新灌錄。好啦，一齊 Sway 下咧，一齊要跳下，喐身喐勢先得嘅。 聽歌。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Sounds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bring me through i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Sway me, take me, thrill me and hold me. Bend me, ease m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Other dance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e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ig, I go wig. I can hear the sounds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真系一路听住你唱，都好似喺度睇紧跳舞咁，喺度咁样 sway 啊， 喺度 sway 紧啦。 以前嗰啲即系呢啲歌咧，真系会令到人哋即刻民曲起舞啊！真系民歌起舞就系呢啲啦。呢只歌叫做 sway， 你头先讲系 Dean Martin 系都有嘅，咁但系再原唱真系唔知边个，我都查冇查过。anyway， 呢啲咧好多人都唱嘅。 我剛才唱的那個 version 是 Pussycat Dolls， 一班很 sexy 的很漂亮的女仔唱的， 一起又跳埋啦 ，sway 埋咁樣一路，應該跳咩舞呢啲叫做， 是叫 sway 啊，係咯係咯， 即係我諗係揈嚟揈去， 揈嚟揈去咯，係啦 ，sway 前 sway 後咁樣咯，係啊，好睇嘅。咁啊，呢歌咧都有嘅嗰種氣氛啊，嗰種氛圍咧就令到人諗到好電影感。哇，好似以前啲 cabaret 嗰啲咁樣啦，咁一睇哇，啲人著到好華麗咁啦 嚇， 啲燈光咧就真係哇喺度即係好華麗地閃爍啦，咁啊我哋跟住喺度一齊跳。咁頭先我都節目開始都講啦，我今日想全部咧即係喺Sabrina 唱歌嘅攝住中間咧，等佢休息嘅時候咧，我全部唱曬 Necking Call， 等我還我自己嘅心願。 我都中意聽。 我全部都冇唱過咁滯咁滯。咁呢只咧就係、是、我真係唔知 Necking Call 唱先啦，抑或係 Platters 唱先。呢只歌咧叫做Pretend， 即係扮嘢啦，炸低啦，失戀都有炸低，炸低熱戀又得。原来咧，面对爱情咧，就要 pretend。Pretend you're happy when you're blue. It isn't very hard to do, and you'll find happiness without an end.Whenever you pretend, remember anyone can dream, and nothing's bad as it may seem. The little things you haven't got could be a lot if you pretend.A love you can share, one you can call on your own. Just close your eyes, she'll be there. You'll never be alone. And if you sing this melody. You'll be pretending just like me. The world is mine, it can't be yours, my friend. So why don't you pretend? 果然日日都聽嘅噃， 我係不知不覺，我揸緊車聽嘅。咁、但係佢啲歌多到好似天上咁樣星咁多，好多歌係哇咩歌嚟 嘅？好啱你唱，我覺得好。 Nicking Cole 直情係係啊，佢即係天生，即係我認為即係咁多年嘅英文歌嘅男歌手啦，佢真正嘅金嗓子，所以佢比較。佢唔係淨係滑溜，佢唔滑溜嘅喎。Dean Martin 嗰啲好滑溜，佢咧就係有少少沙沙地嘅，但係咧好磁性嘅，磁性嗰啲叫做嗰啲磁石嚟嘅，磁石粉嚟嘅。 好 smooth 嘅， 好 smooth 嘅。同埋咧，我最欣賞咧，即係我真係好崇拜佢就係佢錄嗰啲唱片咧，佢好似好隨意就唱嘅。其實就好犀利，嗰啲後面嗰啲 big band 啦，嗰啲 jazz 嗰啲 swing 嗰啲 band 好犀利，但係佢真係完全即係一啲痕跡都冇， 好似你咁咯。 好嘅，好難啊！我諗即係 你好隨意咁樣唱， 十萬八千里，即係中高手就 唱得好隨意。 我諗佢灌過幾百張唱片，我諗佢真係佢好多歌我都唔識嘅。咁但係有啲呢啲，譬如一陣間我會將啲稍為經典嘅歌， 好啊， 慢慢可以分享。咁啊，而家咧當然啦，未完啦，我哋即係開始咗冇幾耐啫嚇，啊即係 nice still young。咁咧就頭先我哋傾咗好多歌咧，係希望 Sabrina 唱嘅。跟住落嚟係咪有隻叫 Blue Moon 啊？呢隻又係我成日都聽，但係聽好多版本， 好多版本， 好多版本。頭先女嘅版本咧 ，Ella Fitzgerald 啊，嗰啲係最原始啊，最 jazz。除 jazz 嘅皇后啦，系啦，咁就又有啲抒情啲嘅， Diane Shaw 嗰有系啦，有可能一阵间我谂下，有好几个版本我都好中意，不如今晚呢个版本 Sabrina 版本，我相信都会好好好 touching 吓，因为我哋有现场啊， 唔该晒 Vince 同我练过个嗰、那个开头嗰段，我哋要练过噶， 系啊。蓝色的月亮， 这个特别啲嘅。 蓝月亮 ，Blue Moon。 The only umbrella ever hold. I heard somebody whisper, please adore me. And when I look, the moon had turned to gold. Blue moon, now I'm no longer alone.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a love on my own. Somebody whisper, please adore me. And when I look, the moon had turned to gold. Blue moon, now I'm no longer alone. Without a dream in my heart, without the love of my own. Without the love of my own. Without the love of my own. 如果一隊喺即係 live 嘅就成大隊樂隊咧， 好好玩嘅。 係啊，真係太正啦！呢啲嚇會跟住個琴咧一齊，嗰、那個節奏要好準確先得。Blue Moon， 哇，有唔同嘅版本。我以前聽嗰、那個，我中意好慢， 好慢嘅。 係 ，original 好慢。Julie London 嘅版本 係咪啊 ？OK， anyway， 我哋而家咧就剩幾分鐘啦，不如咁啊，我哋等間揾一隻 necking call， 唔使夾，唔使剩啊，我同你一齊唱啊！因为这个叫做 Autumn Leaves 是不需要练的，是不是、 okay. 很 free 的，你的 key 都可以，我唱低音一点就可以了。Vinci， 我们会随意发挥。 OK， 我都没歌词的，试一下。OK， 不用的， OK， 我记得应该。Albert 准备给他 iPad 看。OK， 但越期待的不要紧，不过这些秋叶都是不知几时突然间在个树上面飘落嚟，哦，原来已经到咗秋天，仲要系法国嘅秋天。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are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 song. darling, when all the leaves start to fall, when autumn leaves,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s to fall. 地下仲未完，仲飘紧，因为随住个钢琴嘅音乐，仲未到地下。不过个钟咧又已经去到十点啦。十点钟新闻报道后咧，我哋还有两小时嘅二千顶歌在重聚，一路到凌晨十二点，一阵见。 分地区面对难以形容嘅困难战况。又指责俄军试图阻挠乌克兰民众从南部克尔松被俄军占领的地区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说，在顿巴斯的卢甘斯克地区激烈战斗持续在北顿涅茨克市发生。俄罗斯国家防御指挥中心主任米津采夫自称乌克兰武装和新纳粹分子计划在东北部苏梅市的住宅区炮击俄罗斯边境地区，在趁俄军反击的时候引爆装有化学有害物质的容器，借此插桩嫁祸给俄罗斯武装部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好多日常生活用品其实属于危险品，一定要小心使用。新修订的危险品条例已经在2022年3月31号生效，制造、储存、运送或使用危险品要领取牌照，危险品的包装、标记和标签都要符合新法例规定。为了方便市民，条例亦定有豁免情况和设有24个月过渡期，详情请浏览消防处网页啦。 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Time goes by, no wonder my senses go reeling.Eyes so appealing, I see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When Shifting, lazily drifting. miss you so. When 电台的抗疫快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第一日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湿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会升到32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热热地，不如在家凉住冷气，听一下一啲往日嘅情怀，一啲超级经典嘅金曲，金曲里面嘅经典之作。今晚我哋请到特别嘉宾 Sabrina 同我一起分享翻由30-40年代开始，1950-60年代一路唱到而家嘅歌。 多谢你啊，俾呢个咁好嘅机会，我唱下呢啲歌。 真系呢一只咧，就我哋个个都好中意唱，因为可能大家都中意食朱古力。A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are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into whisper.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 and night and kiss me. 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 worry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Will you dream of me？ 呢个歌就 Nacking Cole 都有唱，个个都唱，唔知点解咧。咁啊，但系以前咧就流行嗰个版本就 Mamas and Papas， 应该佢哋 Mama Cass 唔系啊，叫 Mamas and Papas 嗰对嘢。 唱歌嗰、那个， 佢、啊、叫 Mama Cass 啊，系啊，系啊。佢哋照计冇留咁耐咯，嗬。跟住六十年代嘅嘛。 但我听系听 Mamas and Papas。 咁但系 Doris Day 啊咩嗰啲都 好多人唱歌，好多歌手唱歌， 大部分男男女女。咁咪好歌咧，永遠都係。 所以你話呢啲係 standard 啊嘛？ 係啊 ，standard 變咗 好多 標準歌， 係啦、 標準嘅。咁但係唔係求其唱嗰啲咧，即係多數啲唔知點樣形容，多數有啲sophisticated 啲嘅歌手咧，去演繹呢一類歌嘅。 嗯， 即係所謂 sophisticated， 即係有資深噶啦，有練力噶啦，即係講句直接啲，唱歌叻嗰啲。 有一首歌叫做 Sophisticated Lady， 啊 yeah， Sophisticated Lady， 唔记得点唱，因为呢首 Lady 系好好听嗰首歌。 但系呢个世界上咧有一个最 sophisticated 嘅 Lady， 系叫咩名嚟？最多人识嘅，佢一笑咧，哇！啲人咧即系疯狂咗几十年，排晒队争先恐后。嗰、那个人叫做蒙罗丽莎。 好贵噶幅画， 无价宝啦，当然。其实大家都唔知道知道，譬如去立佛宫啦，即系我都有去过睇佢嘅真迹。所谓真迹咧，都系即系应该有个 quotation， 都系可能系假嘅。 系 因为佢哋好惊咧，即系如果有人 放真嘅出嚟， 系啦，放咗真嘅咧，有少少危险。虽然隔住啲玻璃咧，佢哋都唔肯放真，放假嘅，冇所谓啦。其实假嘅同真嘅，大家都分唔出，系一种情怀嚟。等于呢只歌又系叫做《蒙罗丽莎》，都系 Nacking Cole 嘅名作。蒙娜丽莎，蒙娜丽莎。Men have named you. You're so like the lady with the mystic smile. Is it only 'cause you're lonely they have blamed you for the Mona Lisa strangeness and your smile? Do you smile?Mona Lisa, 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They just lie there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 Are you real, Mona Lisa?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Do you smile to tempt a lover, Mona Lisa? Or is this your way to hide a broken heart? Many dreams have been brought to your doorstep. Oh, they just lie there and they die there. Are you warm?Just a cold and lonely, lovely work of art. Mona Lisa, Mona Lisa. 莎的微笑，见到万千人的蒙娜丽莎， 她的名字也很漂 亮，真人的， 我有朋友叫做 Mona， 有一个朋友叫 Lisa， 他两个一起做好朋友，叫做 Mona Lisa， 我想他被人画的时候，即是被达芬奇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可以红到 这么紧，红多个世纪， 红了几个世纪，我想即没什么明星够他红的， 嗯， 玛丽莲梦露都不够他红，都差很远，还有没有影过照片 的，画的， 有画的，艺术就是很难分析的，很难理解的。Mona Lisa 之后呢，我们回来二千靓歌当然都是要留在这个法国啦，好吗？ 一路靓下去啦。 是啦，在罗浮宫看完走出去，哎，撞到这个法国歌后添。好像依然在世的 Edith Piaf。 不 是啦。 不在世。 不在世啦，是不是？我不太记得。好像即是总之如果在世就应该成百岁。 是啊。 因为法国歌后的一个名作，就你亦都系可以讲话呢啲咧，唔系净系金曲，而系将一只法国歌可以红透全球几个几一，我谂有成个世纪咁滞咁滞，讲笑，即系六七十年我谂都少噶啦。咁啊，但系好难嘅，因为本身佢唔系英文歌嚟嘅，咁但系红到任何一个角落。 佢就算唔系播唱歌嗰啲音樂咧，佢嘅四圍都係有呢首音樂。 係啊，呢只就係《玫瑰花人生》。La Vie en Rose， 大家一定聽過，連我哋嘅陳百強都唱中文。 粉紅色嘅。 係啊，係。 I thought that love was just a word they sang about in songs I've heard。It took your kisses to reveal that I was wrong, and love is real. Quand il me abandonne, c'est pas il me parleLa vie en rose. Il me dit des mots d'amour, des mots de 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où n'a pas de bonheur.Sans moi, mon cœur qui va.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We all close it.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we all.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我哋通常都会叫呢个歌叫做 Lady on Rose， 其实系法文同英文 mix 咗。 系。 咁但系如果你全讲法文咧，即系 La Vie en Rose， 你即系唔系冇比较传颂上面麻烦啲。 系啊 ，La Vie en Rose。 系啊 ，Rose 呢边嘅咧，即系不如 La Vie en Rose 咯，即系嗰啲西人都系咁样讲。 系啊。 咁先明啊。 系啊。 咁啊啱嘅，啱嘅，嗱，即系要谂呢个名咧。这歌容易记的歌名，一只大家一听就已经很熟悉的旋律叫做《玫瑰花人生》。我也特别喜欢这些歌，有些版本不知道后来加上去又是怎样的。 你讲 譬如是的 intro 那里，它有一段好像半 独 白，是的半独白这样，好像念诗那样。 Edith Piaf 它有唱 的。都有的。哦、譬如有些歌譬如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咁都有嘅，咁好多歌都有嘅。 Fly me to the moon 又有，系啦，我又中意系 Nat King Cole 都有唱嘅。 嗰段冇人唱嘅， 系啊， 冇乜人会唱嗰段。 冇人唱，我迟早会唱，因为我中意前， 系啊，我 好 中意， 好中意学前面嗰段，因为冇乜人知嘅。 系啊， 咁但系咧，你有一个前奏咧，个气氛咧，突然间先引入只歌，哇，咁样，诶，乜原来呢只歌啊？咁啊，即已经系。將嗰個氣氛咧已經係 warm up 咗，好好優美咁啊！即係譬如話Stardust 咁樣，佢又有一段喺前面。跟住呢只咧，嗱 Over the Rainbow 咧，即係人都聽過噶啦。但係其實呢個又有一段 ballad 喺前面嘅。 我細個聽嘅時候咧，冇呢段嘅， 冇噶，唔知係後。我所以問就係話，應該只歌流行咗之後咧，啲人加上去，但係唔知邊個加嘅。所以今天我都想 Sabrina 可以 唱埋头嗰段， 唱埋头嗰段， 我好耐冇唱啦。 喺彩虹嘅尽头， okay. 我哋就揾到呢一首靓歌《Over the Rainbow》。 When all the world is a hopeless jumble and the raindrops tumble all around.A magic lane、When all the clouds darken up the skyway, there's a rainbow highway to be found.Just a step.Fly, oh if happy little bluebirds fly beyond the rainbow.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香港国安法令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又话最近嘅俄乌冲突，俾人清楚见到美国点样将美元同一啲国际金融系统武器化，赤裸咁扭曲同干扰国际金融市场运作。在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下，香港作為全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必須對各種風險做好不同的準備和預案。陳茂波在網誌說，一國兩制賦予本港獨特的制度優勢，而基本法既是當局依法施政的重要依據，亦都是營商者和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經濟發展的信心所係。經歷多年外國和外部勢力在港造成的政治折腾和2019年的黑暴，香港国安法从法制上维护国家和香港安全。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说，已经在行会工作近13年，相信后任特首李家超的班子应该有新的不同人士，给社会见到新气象和新希望。他认为下届政府应该思考传递非常简单的信息，而不是从律师角度撰写市民没有兴趣看的新闻稿。至于下届政府应否约见民主派，陈智思说相信政府会继续亦都绝对愿意和不同人士沟通，除了违法的事还有很多空间可以交流。他又说，经过2019年社会事件和疫情，香港的声誉受很大影响，下届政府在疫情平稳之后需要向外推销香港重建声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斐济首都苏瓦会见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纳。王毅说，今次的南太之行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的互利合作和友好交流，是一次和平、友谊和合作之旅。中方将会继续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方针，深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新华社报道，普纳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重要的对话和发展伙伴，长期以来为岛国发展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期待与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经贸、教育、蓝色经济等各领域合作，充分借助中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数码经济优势，实现可持续和多元化发展。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形容，是时候对枪械暴力讲受够了。美国近期发生多宗枪击案，包括德州在过去的星期二导致19个儿童和2个教师死亡的小学枪击案，同埋今個月14號喺紐約州水牛城造成14傷嘅超市槍擊案。何錦麗出席呢一宗超市槍擊案中一個86歲死者嘅喪禮，佢喺喪禮上發表悼詞，話每個人都必須企出嚟，拎出勇氣做一啲事情，以表示同類事件唔應該喺美國發生。又話解決嘅方法顯而易見，就是对购买或持有枪械的人加强背景审查，并对攻击性武器实施禁令。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long, take me to your heart, for it's there that I belong and will never part.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 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Love me tender, love me dear, tell me you are mine. 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啦，唔该晒。第一个钟已经是10:41，二千岭工作程序当然会继续第二个部分，直至到凌晨12点。今日我哋好开心可以将所有。这可能由30-40年代开始一路50年代为主的超级经典名曲，即是全部英文的经典金曲，尽量在3小时里面跟大家尽情地分享。当然一定要找我这位英文曲拍档Sabrina 跟我们一起唱。 多谢你邀请 Albert， 我好多谢， 我都好发烧唱呢啲歌。 系啊，因为即系平时要好难拣晒呢啲嘅，即系我今日都好大胆噶啦，即系话将一个节目变成咗一个好似小特辑咁，而且将呢啲英文金曲咧再推去一好难形容，即系话咩叫做呢一堆咧吓，系佢有佢年，唔系净系年份嘅。 那個感覺，那 個感覺係 好似頭先你我哋講一隻歌咧，同呢啲歌係唔啱， 唔啱嘅，有啲好舊嘅，都唔啱嘅，即係但係佢呢一啲就係一啲 standard 嘅 classics 啊， 即係裏面有啲有少少爵士味道，又有少少即係嗰個年代嗰啲 big band 啊咩嘅， 嚇 咁佢哋都會變成慢唱嘅時候咧，通常嘅原裝正版咧，多數都係啲好大型嘅。brass 啊，有 string 啊，啲大乐队伴奏，所以今晚咧，我哋可以一个钢琴咁都好舒服嘅，就好似感觉去咗一个 lounge 嗰度啦，重温旧梦啦。咁头先Sabrina 一开始咧就唱咗 Tonight We Love， 亦都好用心机咧就做咗个音乐嘅。 系，我都知我好要多谢我一位朋友叫 Antonio， 佢好、 okay, 出色的。 Anton 系知道， 好好， 佢做咗菲律宾乐手， 系 做咗音乐。咁另外一只咧就系异曲同工啦，都系由呢、這、一个即系古典音乐改编。 Stranger in Paradise， 所以我好中意呢一首嘅。我哋请 Sabrina with 佢嘅精心音乐 Anton 嘅音乐、 yeah. 演绎。天堂里面的一个陌生人，听他的歌名已经很浪漫，挺好的一个人在这里，那么当然要想遇上一些异国情缘就好了。Stranger in Paradise 又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超级经典的 standard 歌，他的 rhythm 很漂 亮，是啊，好、特别做得很好，多谢你的精心的音乐。好了，我都今天呢就将我偶像的歌去一路慢慢咁渗入嚟，呢、這个歌当然亦都系 Nicking Cole， 我全晚都系头先唱咗 Unforgettable 啦，有 Autumn Leaves， 有 Mona Lisa， 有 Pretend 啦，呢只叫做 Fascination， 我又未唱过嘅，不过大家 Sabrina 当然识噶啦，吓，识唔识啊？ 我唔识唱呢首啊！ 呢一首咧又 好听，我知道，不过我冇练过呢首。 系啊，冇系，我就从来都冇唱过。不过今日好大胆，都唱一啲全部都冇唱过嘅歌。咁啊 ，Vince 当然都冇同我合作过，不过唔紧要。一只好嘅歌咧，佢自然有佢嘅 fascination， 佢有佢嘅魅力所在，甚至如果 Nicking Cole 版本，自然有啲魔力喺度添。It was fascination, I know, and it might have ended right then at the start. Just a passing glance, just a brief romance, and I might have gone on my way empty-hearted.It was fascination, I know, seeing you alone with the moonlight above. Then I touch your hand, and next moment I kiss you. Fascination turned Fascination turned to love. 歌名就是一个字的 Fascination 啊。 点解唔似都唔似未唱过嘅？ 好担心我唱错，即系我靠幾時學呢，就是揸車的時候聽他唱，唱完 聽得多， 即入咗腦咁樣。但係要始終唱歌都要要真係要唱咧，先至知道係啦。咁同埋嗰個音樂完全同個唱片唔同嘅，係咪？多謝阿 Vince， 可以一路聽住我唱，佢又可能一路演。 Vince 真係好叻 㗎，互相咧，互相係啦，互相一路磨，即係因為我哋叫做即兴地互相去磨合， 好开心啊 ！Vince 又好勤力执好多歌咯，同埋阿坚哥都系， 佢哋好快嘅， 好好啊， 佢哋得天独厚嘅，我都好欣赏嘅，真系好羡慕。嗰啲听歌真系快到好紧要。有一只歌咧，又系我都我好似又系未唱过，不过我唔敢唱住，我系想听下女仔嘅版本。因为呢只歌咧，又系一啲所谓爵士嘅 standard， 啲 jazz standard 嚟，但系佢就变咗好似抒流行曲嘅抒情歌咁样演绎。因为如果有 jazz 嗰啲，譬如Sarah Vaughan 都有唱 Sarah Vaughan。不过我由细到大，即系应该原唱系咪 Johnny Mathis 啦？ 我听都系 Johnny Mathis。 系啊，应该系啊，我都系中意佢嘅特别嘅版本。好有 Johnny Mathis 嘅原创味道，呢个歌咧好出名噶啦，叫做 Misty， 哇，好大雾添，啱啦，气氛嚟啦，好有电影感啊！我哋请 Sabrina 演绎名曲 Misty。 Look at me, I'm as helpless as a kitten.Tree, and I feel like I'm clinging to the clouds. I can't understand. I get misty just holding your hand. Walk my way.And a thousand violins begin to play, or it might be the sound of your hello. That music I hear, I get misty the moment you're near. You can say that you're.Don't you notice how hopelessly I'm lost? That's why I'm following you. On my own, would I wander through this wonderland? turn away my right foot from my left, my hat for my glove, I'm too misty and too much in love. Every trace of sadness, although a tear may be ever so near, that's the time you must keep on trying. Smile, what's the use of crying? You'll find a life that's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Still worthwhile if you just smile。 是另外一首 Nat King Cole 唱的歌，当然啦，原作就是查理·卓别林，他的电影里面的那首叫做《摩登时代》，默片来的，所以没有话说，但是有歌唱。Nat King Cole 就唱了这只很出名的微笑 Smile， 希望大家在这段日子都继续 keep 住微笑，睡着了都是微笑 Smile。 一阵间新闻后再见。 开展任务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日至6月10日，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birds could hide. I wish the time was on my side. So I could ride that pretty rainbow and fly across the western sky. So come with me and you'll see, my frien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 end. I always remember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of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 when 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 时间到了 I always remember. 11:07，现在有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北村翠如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啦。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听过，好 好听，有广语版嘅。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嗯。 是本地的作品嚟嘅， 哇！ 系啊，系啊， 国语版系叫做 歌叫做《明知道我不该爱你》，系叫做我系忘不了的你。 嗯，好好， 唔系忘不了你啦，忘不了你咧就系、是、谭咏麟嗰只啦。 嗯， 吓咁啊。啊、不過 by the way 咧，就如果今日即係全部聽曬英文歌，我想聽中文歌喎、哦。下個禮拜嘅嘉賓咧就係譚詠麟啦。 哇！ 下個禮 我又嚟得唔得？ 捉到佢嚟可以啊，當然啦，係啦。咁啊，今晚咧、 這個、 我哋嘅嘉賓咧就係 Sabrina 啊。Sabrina 咧就頭先唱出咗，哇！真係我好多心中嘅即係心中嘅經典，多謝你。 我都多謝你幫我揀選咁多，我好耐冇唱過。 跟住咧有一個女歌手我好中意嘅，我成日都播佢呢個嘅，又係叫做 Connie Francis。 哦 ，Connie 啊嘛。 唉、哎，係啊，Connie 啊，大家都好熟啦。不如嚟一隻一唱就明嗰隻歌。 好啊。 Connie Francis 的其中一首代表作 Where the boys are 的男仔去了哪里呢在这里因为刚才讲到谭咏麟突然间想起好笑因为温雅都曾经来过、啊嗯、那他们一首歌呢就大家都知道了就最 hit 的 L-O-V-E Love 但是呢我今晚呢就不是唱温雅了全晚我都讲全部是 Nagging Cole Nagging Cole 又有一隻叫做 L-O-V-E、啊、当然更早了一隻很旧的歌我觉得很轻松愉快的 L-O-V-E 怎样演绎呢 L 代表什么呢 O 代表什么呢 V 和 E 是怎样呢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V is very, very extraordinary.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 can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Oh,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Was love was made for you and me. 多谢 Vince 同埋阿坚。阿坚系咪好过瘾啊？今晚因为嗰啲旧嘢咧，你话真系弹得好啊，啱晒你嘅口味啊吓！即系好投入嘅两个今晚，尤其阿坚啦吓，佢资深啊嘛，你知佢好一好资深，又好中意弹呢啲嘅。 多谢 呢个歌咧，真系几轻松愉快。我又系从来冇唱，我今晚系好开心，因为好多歌咧，我成日中意嗰啲，但系我冇机会唱，因为咧如果无端端即系唱一啲咁 Nat King Cole 嘅旧歌咧，即系好似。同其他咧可能即有少少格格不入咁，咁但系咧今晚全部咧我同阿 Sabrina 咧就商量咗刻意咧就全部，我就唱晒 Nicking Cole， 你咧就唱晒啲超级经典，咁咧就 更棒啲你嗰啲歌啦，更棒啲， 全部都系呢嗰一类啦吓，咁但系你嗰啲会嚟头先有 Connie Francis 啊嘛，咁其实 Connie Francis 咧又系我好喜欢嘅，同埋嗰啲歌好熟，好流行。 是好多 hit 嘅歌， 好多嘅，好多即系甚至乎有啲大家可能即系以前开 party 啊，都有听。但系有啲咧一唱嗱，跟住呢只都系冇可能未听过嘅，就系啲歌已经写得好得意。以前好多 调皮， 好调皮，好多都得意歌，我好喜欢嘅。叫做 Stupid Cupid， 唉，几得意啊！ 咁爱 神 啦， 系啦，即系好呢个爱神真系蠢啊，又傻啦。点解咧？因为佢写错字。射到我同佢我都唔同佢唔拉更㗎嘛。咁希望呢个 Stupid Cupid 啦射箭准啲。Connie Francis。 Stupid Cupid, you're a mean guy. I'd like to clip your wings so you can fly. I'm in love, but it's a crying shame.That you're the one to blame. Hey,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I can't do my homework and I can't think straight. I meet him every morning about 8:30. I'm acting like a lovesick fool. You've even got me carrying your books to school. Hey, hey, set me free.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You mixed me up for good right from the very start. Hey, go play Robin Hood with somebody else's heart. You got me jumping like a crazy clown, and I don't fit you what you're putting down. Since I kissed this lover, lips of mine.Me is that I like it fine. Hey, hey, set me free. start picking on me. You got me jumping like a crazy clown, and I don't fit you what you're putting down. Since I kissed her seven lips of wine, the thing that bothers me is that I like it fine. Hey,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Hey, hey, set me free. Stupid Cupid, stop picking on me. 好的歌全部都是以前那些流行短的歌，很短的那些歌，咁快唱完的。 嗰陣時嗰啲細嘅黑膠唱片係四十幾、四十五轉， 四十五轉啊嘛，擺唔到咁多。 係啦，我聽人哋講係話咧，以前嗰啲歌曲咧係唔可以超過三分鐘嘅。 係啊，因為兩分幾擺得擺唔到落去，可能就算鑑生擺落去咧。以前初出嗰啲叫 LP 啦，即係大隻嘅，即係就好多時候嗰啲 quality 嗰啲質素都唔好，嗰啲線太幼。咁真係㗎，因為逼埋嘛，即係十幾隻歌嘛，一隻碟，咁就變咗反轉又有另外六隻啦，咁所以成日都跳線啊，同埋啲聲音冇咁靚。咁如果一隻歌呢一邊就啱晒，咁以前係興嘅，咁短有短好嘅，容易記嘛，用係嘛，即係唔使咁長啦，係咪做咩咁長氣啫。 是以 前的歌很多歌。Connie Francis, 剛才很多謝Sabrina, 就 Where the Boys Are, Stupid Cupid, 還有一隻的後期一點的了。即是我已經懂聽歌了那時候，他流行那時候，就是分分鐘有些那哥哥姐姐那些 party, 開 party, 在家裡。就有這隻歌出現，真的。即是慢歌呢就有一隻 Frankie,哇，呢只大家记得啦啩？呢只如果你叫 Frankie 更加要留意啦。 叫 Frankie 好多好多好多 Frankie， 我認識的朋友都有幾個 啊。那眨眼下又呢個 party 又唱咗四隻歌，竟然咁快嘅嗬。咁不如咁咧，我哋 嗱，我今晚就话明嘅，即系唔会唱漏嘅，一定系全部 Necking Code。不过如果即系当然系喺佢即系一千几百只歌当中拣一啲好熟悉嘅。每年嘅情人节咧，你会听得最多嘅情歌系边首咧？你扭喺电视机又好，扭喺电台又好，又是啲广告啊，或者。TV 嗰啲宣传片啊，哇！而家有情人节，好多电影嚟紧啊，全部用呢只噶，唔知点解。 离唔开呢只噶啦， 离唔开嘅，唔知点解嘅。 因为好 sweet 啊， 系好好听。咁啊，原唱当然亦都系 Nat King Cole， 咁佢嗰把磁性嘅情歌大王嘅声音真系犀利。我哋今日不如咁啊 ，Sabrina， 我哋分享咗呢一首经典情歌。 好啊。 When I fall in love, it will be forever, or I'll never.In a restless world like this is, love is ended before it's begun, 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当你堕入爱河嘅时候。When I fall in love， 當然今日隨住 Nat King Cole 有啲名作我就可以融入呢個今晚呢個小特輯嗰度，都係好熟悉嘅歌曲嚟嘅。好啦，11:30嘅咯噃，眨下眼， 好快 啊！係啊，我哋還有半小時，一陣間啦，可唔可以唱啲 Patty Page 啊？ 可以啊， 一陣間見。 OK。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暂控三男一女合共一项谋杀罪，三人年龄介乎20至37岁。另外暂控一名30岁男子一项串谋意图伤人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和昨日先后拘捕该四男一女，涉嫌和5月27日在旺角砵兰街一个单位发生的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46岁男子死亡。警方就本案早前亦拘捕一名34岁女子，她涉嫌协助罪犯，她获准保释候查，6月下旬需要向警方报到。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继续跟进事件。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重申，在公务员薪酬调整问题上，除了考虑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之外，亦要根据机制考虑公务员士气、本港经济情况、政府财政状况等因素。聂德权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过去两年都动薪，今年正指标出现正数，期望加薪属合理，但现时面对的是大变动的环境，因此当局会检视各项因素后作决定，有决定后亦会向社会解释清楚。另外，星期二起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聂德权说目前仍然有大约600,000人够期接种第三针，但仍然未打，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华盛顿方面始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刚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保持关注。布林肯说，北京当局对巴切莱特此行施加的条件，令行程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作出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当中包括在新疆正是发生违反人道的事件，美方对此表示关注。内地环球时报在社评中指出，巴切莱特真诚及客观地讲述在中国期间的见闻与细节后，美国和西方一些人仍然听不入耳。美国国务院更带头表达所谓的关注和不安，无称巴切莱特此行受到所谓限制及操纵，又拿出过去抹黑新疆的方言作为配料，当中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越来越露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风骚快活人，同你估下估下学古文。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tz. Although I was dreading the thought of losing you, the organ was playing, my poor heart kept saying, my dreams, my dreams are through.You came down the aisle wearing a smile, a vision of loveliness. I uttered a sigh, whispered goodbye, goodbye to my head.Your mother was crying, your father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too. The teardrops were falling because we were losing.Your mother was crying, your father was crying, and I was crying too. The teardrops were falling because we were losing.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Oh,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Caus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Oh, in other words. By my side. 今日好多谢 Sabrina， 多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心机旁边所有朋友，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Good night，Good night。